刘宇的死让郭林的审查终止了一段时间，但不可能永远停止。即便沈军一直在帮郭林向上面申请，可毕竟这种审查轮不到他做主。三天之后就恢复了审查讯问。而郭林再被调查的时候，态度完全变成了不合作。他不开口不表态，无论调查人员用什么方式来问他，从头到尾都是缄默，以至于这两个调查员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去找沈军。 他如果继续这个态度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他了。 沈军觉得这他妈根本是废话，但是问题是现在的郭林根本就跟个棒槌一样，有眼不见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他对外界的话毫无反应，就算人在面前坐着，你都感觉不到他人在这里。所以就算沈军努力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让郭林暂时停职了。不是等候调查的那种停职，而是复职期不定的停职处分。耿伟本来说请几天假陪着郭林，他总觉得郭林这样得出事儿。但是沈军那队上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以至于队上的一部分案件都转给了耿伟那队。现在不要说请假，他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要用挤的。所以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，郭林没跟任何人联系，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乔家也不敢找郭林，他知道郭林那天说的话是认真的，他们两个再也没有现任这层关系，更不可能是情人。现在走在大街上，他们就是黑白两个世界的陌路人。弄不好，郭林在心里还巴不得亲手抓了他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几天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乔家对自己这副要死不活的德行很不满意，但是他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致去做。手机响了很多天，他听得烦了就按掉，无论上面提示的名字是李岩还是鲍先生，他一概不理。他托了一点关系，把乔简送去了外地。书什么的，在哪儿念都一样，现在他身边一堆麻烦，他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好弟弟。事实上，乔简已经是他唯一的牵绊，除此之外，他就是烂命一条了。不过只是几天的时间，所有人似乎就都被赶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绝路。乔家甚至有过一股冲动，干脆彻底离开这个城市算了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反正遗忘这种事儿对他来说本来也不难。只是这种想法在脑海中闪过几次，却无法成型。他都不知道自己还留下来是为了等什么。暴风或者李岩，这些人的下场他觉得自己看不到了。刘宇的死几乎是等同于宣布了他们的失败，而且是一败涂地。时间就这么慢慢的挨，乔家孑然一身，索性连住的地方都不怎么回了，常出入的地方他都下意识地避开。明知道这样也躲不了多久，但乔家总想给自己争取点清静的空间。然后这种所谓的避世，就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宣告了终结。被李岩的人找到时，乔家已经醉得连人都分不清楚了。一周的时间，他都在醉生梦死。酒精并不能够让他彻底遗忘掉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，但最起码可以让他暂时不去想。所以那些抓着他胳膊的男人费了不少劲儿才把他弄上车。车程中的摇晃让乔家差点没吐出来。最后到了地方，他被拖下车，直接丢到了地上。找他的人没什么耐性，给他醒酒的办法肯定也没有多温柔。不过这些对于乔家来说根本已经无所谓了。感觉到头顶被泼了一头凉水，他只是下意识地抹了把脸，然后歪歪斜斜地扬起头，努力看清楚眼前的人是谁。是暴风。乔家冷笑了一声，潜意识里不想真的清醒。他这副态度显然激起了李岩的不满，于是他的头发被人抓住掰高了头。 乔家，你别演了，你看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。 这声音实在是招人厌恶，乔家整个人因为酒精的刺激，耐性也开始变差，他动作幅度很大的挣扎了一下。 别他妈的碰我！ 现在如果有人给他一把枪，他绝对毫不犹豫地毙了李岩。 这辈子他都没如此的希望一个人消失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痛恨。李岩因为乔家的反应脸色一沉，挥手就是一拳，他打得很用力，所以乔家直接被从椅子上甩了出去，狼狈地倒在地上。也是在这时候，乔家也意识到自己的手是被反绑的。 鲍先生，你这是要杀人灭口了吗？ 他动了动肩膀，嘴角火辣辣的痛感和一身的酸痛都在提醒他目前情况很不乐观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反而不在意这些了，如果暴风真的弄死他，起码郭林他们有个借口继续往下查了吧。脑子里这个想法浮现出来的时候，乔家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。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样的人，曾经他很坚定地认为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人改变自己，结果事实证明那都是屁话。郭林对他的洗脑成功的可以去做典型案例了。嘲讽地掀起一个嘴角的弧度，乔家仰靠在地上看着暴风。 鲍先生要动手，麻烦下手利索一点。 俯视着乔家的暴风笑了一下，他抖了抖手上的雪茄。 你果然是不怕死。 怕死就可以不死了吗？ 乔家的表情好像暴风说了一个实在不怎么好笑的笑话。 说实话，从跟着鲍先生那天起，我就没打算还能留住自己这条小命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 啊？ 暴风对这句话很感兴趣，他索性蹲了下来。 你带着这种觉悟，是因为知道线人不好做吗？嗯？ 上一秒还在笑的人，瞬间凝固住了动作。乔家心里很明白，自己知道暴风这么多事儿，这个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自己的。既然警察都敢杀他一个小混混，暴风真想他死简直跟碾死蚂蚁没什么区别。但是无论他怎么设想自己的结局，都没想过暴风会因为他现任的身份而发难。尤其是当暴风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的时候，乔家一时间完全不懂得反应了。他这种直接而本能的恐惧取悦了暴风，后者笑了一下。然后暴风对旁边的李岩点了下头，李岩让人从后面拖出来一个人。仅仅是扫了一眼，乔家也认出来那是郭林。这个男人为他挨过枪，打过架，救过他的命，为他上过。就算郭林现在也被绑得动弹不得，整个头低垂在胸口，乔家也绝对不会认错。 操！ 突然之间变得很激动，乔家挣扎着想起来，却被李岩的手下按了回去。他抬头瞪着暴风，本来想吼一句：“ 你疯了！这他妈是个警察！” 但是随即想到了刘宇，他的所有话都被卡在了嗓子眼里，一个音都挤不出来了。这群人本来就是神经病，没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。郭林不知道被抓了几天了，衣服上全都是污秽的痕迹，看起来也知道没得到什么优待。从被拖出来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不知道是人昏迷了，还是不愿意面对乔家。两个人处境类似的相对着，都没有开口的立场。李岩拽着乔家的衣领，把他从地上扯了起来。 要死了都没这么激动，你对这个警察还挺有情义的。 乔家转头接近于凶狠地瞪着李岩，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 你以前不是问过我为什么非要找上你，现在你明白了 什么意思？ 一时间乔家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他不是完全听不明白，只是不愿意去仔细想，因为这个可能性让他心底一片冰凉。